锵三人行，你们好，精英啊， 嗯， 今天这个咱俩就不用介绍了， 没错， 就是他， 噔噔， 哎呦，总算是亲眼看见您了。 没买门票， 大师的风采、啊， 没买门票就看到我了。 真的，人家门票一张是已经喊到5000块了，你知道吧？ 对，有黄牛党在炒票的啊。 是， 哎，而且呢，现在这大师啊，不是您的称号，那是您的外号了。嗯， 哦， 哎，您自己喜欢别人称呼您大师吗？ 不然还称呼什么呢？没有更高的位阶的，要称皇上、 教主、 教主、 教主。 那这个您来啊，我们当然也这个不敢慢待，我也做了不少准备工作。您看这一桌子都是你的黑材料， 是是是。 对，我们还带了本书。 对，当然啊，这个最主要的准备工作呢，还是为您找个女嘉宾。我想啊，在这个神州游啊，在大陆见了不少这个大陆的美眉 啊， 但是呢，希望您不要忘记这个台湾的。对， 昨天晚上他已经被我灌醉了， 哦、灌醉了之后发生了什么呢？ 说出来，我也醉了， 就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来。不过昨天晚上已经跟这个李大师呢，共进了非常浪漫的、愉快的晚餐。虽然呢，很多电灯泡，有十几个电灯泡。 完了，你看这就是李大师高明的地方。我的女嘉宾，她昨天晚上就先给撬走了。 哦， 那李大师啊，这个刚才也是行色匆匆，您呢这个云游神州这一圈啊，来到了香港，但是在香港时间太紧了，好像这个简直是紧急旅行啊。 对对对，昨天下午刚到就马上开记者会嘛，对吧？ 是，外国一句谚语说，客人和鱼一样，3天就发臭了。所以我预备在第二天就颠了，回到台北。 那您要这么说，您在大陆都发臭了3回了。 可是地方不一样，臭的地方不一样。 北京这边待了2-3天，然后马上就转到上海去了。其实李大师这次的行程非常紧凑。 他们都说呀，这个身体不得了，这是有一些幕后的。说我们这刚才几个女孩子还打架，说晚上谁跟李大师一起游船河。 嗯， 然后这个就有个男同事说了，说女孩子跟他在一起啊，肯定快乐。他是这个早上6点就起来，睡不了几个小时。 今天5点起来，昨天一点钟睡。 啊，然后一路上不停的讲笑话。 对，这真的是李大师的这个幽默，其实不止在演讲当中，跟他私底下交谈，你会觉得他更亲和、更幽默的那一面。 那这个香港刚才这么短短的旅行啊，有什么随感可以给我们发表一下吗？ 没有什么随感，只是到处就觉得自己老了。我现在最大的忧虑啊，就是到很多地方。前后左右一看，我年纪最大，常常有这种自伤老大的感觉。 您还会有这种感觉吗？ 我会有这种感觉，过去没有这种压力，现在发现老是压力的一种，觉得自己真老了。 比如说在这个蔡元培先生那里的墓前， 跟死人比当然我死了。 所以说，哎，晶晶，你对大师不是有好多问题 吗？可是我觉得李大师不老啊，而且他坐在你旁边就更不显老了，我觉得。 你们俩有仇啊？ 啊，他看得出来吗？ 我晓得你恨他，不晓得这么恨他。 没有，第一个，你看你们两个的头发是不是很像？其实李大师的头发，你觉得他长得特别好吗？你看他年纪，其实到这样的年纪，他的头发是 没染头发， 对，没染头发的， 也没有重头发，就原样。 根根之力啊， 就是原样。 您这永远照我们这四川人讲，永远都是雄起啊， 雄起啊。 现在小头不雄起，大头还在雄起吗？ 谁说小头不雄起？ 不过这次李大师真是蛮好玩，昨天我们也聊了一些啊，就是他这次神州文化之旅啊，才真的发现呢他这个过人的魅力哦。 嗯， 这个真是无远弗届，上下同吃，老少咸宜啊。好像有一位这个我印象最深刻，昨天工作人员透露给我一个小故事，这个有一位身着凤仙装的女孩呢，一路呢就从这个北京跟到上海，但是她本身是不是广州那的人，好像他们昨天说是南方这边的女孩子，自己筹措了一些旅费，就跟着一路跟着李大师，然后呢，但是她呢也不会有太多这个激进的动作，也不是像那些 fans 啊会去追啊，会去，她就默默的在一旁含情默默的注视着李大师，然后呢工作人员都见她呢就特别可怜她，因为呢她就整场的守候着，然后就觉得哎呀你别再守了啊、你也进不去，演讲也进不去听，然后呢也没办法靠近李大师，因为我们的安全的这个部分还是要顾虑嘛，然后他就是远远的一旁看，后来工作人员都动了隐恻之心，就说你别这么守了吧，这时候这位身着凤仙装的小姐就悠悠的说了一句，你们知道爱情是什么吗？ 啊 大师 我好感动哦。 我记得我也知道。 但是爱情是什么呢？ 爱情是等待。 哎，这还说到这儿，我倒真想起来。您这个56年在台湾，就是有多少个女朋友啊？我也帮您数了数，大部分还都是台湾的美眉啊。那这一圈看下来，这个北京的姑娘、上海的姑娘、香港的姑娘，在比较台湾的姑娘，敢不敢发表评论呢？ 不敢。 那这个女人的问题，看来咱们得待会儿再说。 对。 那有个事儿，我想请你评论评论，这是正事儿了。国台办发言人。 哎呦， 您还甭说，我发现这国台办发言人这个李维一先生啊，现在这个新闻发言人说话呀也挺幽默的， 是， 而且呢，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， 都引用您的话。 你比如说记者就问他说，李敖先生这个演讲的时候，您好像很严肃啊，李维一先生就说呀。说他在台上啊是金刚怒目的演讲，我在台下是金刚怒目的在听，然后就说这个，那他这个三场演讲你怎么评价？说李敖先生自己有评价吗？一场比一场讲得好吗？对这个内地对你的这个演讲的议论，您这两天有阅读或者有人跟您讲吗？ 感受到一点，详细情形不清楚，只是说大体还好，应该这样说，或者说更好。 那您自我的这个估计呢？这一趟下来， 我像他这样子，都是到时候这个会惹起来，很多人对我的这个应该怎么说，这个赞美，当然也会有一些文化水平低的人啊骂我，会有。 骂他的人就是文化水平低的人啊， 这就李大师的自信了。但是我比较好奇的是说，因为文倩是您的好朋友嘛，但文倩也说了一个评论，但我是比较捉摸住他的意思是什么。我想李大师可能比较清楚。文倩说，您在北大的演讲呢是一流的演说家，但是在清大演讲是一流的好朋友。然后那个周玉蔻也说了，周玉蔻说呢，这个您的这个神州文化之旅呢，就好像非常非常的这个。光彩夺目，就好像林志玲走台步一样。你觉得这两个女人， 对周玉蔻说你是商业秀，无言。 商业要赚钱，钱在哪儿啊？ 哎呦，我们凤凰花了不老少钱了。 我没得到钱， 没在拉大师口袋里。 哎，倒是有没有预期？您这个是马上就要回台湾了， 是 有没有预期在台湾会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反应情况？ 不知道，可是我在台湾已经太熟了，是吧？56年啊，大家纠缠在一起啊，台湾对我太非常是个熟悉的环境。我不是说那个这么56年来跟台湾怎什么什么关系，而是说它是我的工作的一个场所，蛮习惯的。熟了， 这是。那这个您在这个大陆的这些言论，在这个台湾岛，而且这个精英应该有了解，台湾岛上会有什么意见反响吗？ 其实现在台湾的媒体哦，他们的态度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。一开始呢，李大师刚到，就是说这个神州文化之旅刚展开的时候呢，其实我有注意到台湾的媒体呢没有那么关注，因为可能那一阵那几天呢，这个立法院要开议什么的，有很多政治新闻就分散了他们的注意力。而且呢，他们觉得今年都是所谓的打这个大陆牌，就很多人都到大陆去访问，他们就觉得好像这个效应来讲已经那个热潮已经过了，就没想到呢。我们办得风风火火的，然后呢，这个大陆这边的反响非常的好，民众也很热情，媒体的这个反应也很大。哎，他们忽然发现，哎，不得了了。 倒也真是，这个其实我倒感兴趣，您这一趟啊，也是一种很特有的一种经验，就是56年没有踏足大陆，这次呢又时间这么短，10天就去了北京、上海好几个城市哈，这么一种像走马灯似的转了这么一圈。我感兴趣的是您那些零碎的感受。 零碎的感受，不能够把它完全讲出来，因为有些感受是要藏着，要让它这个闷在那儿啊，捂盖子把它捂住，有一天再讲，不能全给抖了出来。 有一天要再继续写在书上是吧？ 也不一定，也许在节目里面做出来，哪天跟着凤凰搞翻了，就是抖了出来。 但是啊，我们手头啊，这倒是好多这个凤凰网友啊，研究咱们这个李大师。我可以跟您念一段李大师。 这个念啊，叫好念。 您主要看看他这个在语气上哈，是不是这个很传神啊？这个是虚拟的创作，就是三套车，这么一个网名。 他说呀，这个您这个玩的这一圈、要回去还做这个李敖有话说， 是 会怎么做呢？他虚拟了一下，说李敖有话说，各位，前些天我到祖国大陆兜了一圈，兜了一个小圈，今天我回来了，又回到了这个小岛上，在我的书房里继续做我的李敖有话说。在北京大学演讲之后，有人给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评论，有些网友比较失望，说李敖的演讲并不如自吹的那么精彩。我必须说，你们没有真正听懂我的很多内容，你看这语气，没有真正看懂我是如何表现的。在北京大学的讲台上，我就对小朋友们说，你们希望我骂共产党是不怀好意，我干嘛要骂共产党呢？你们是不是会说你李敖没这个胆儿了呢？不是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李敖比你们更智慧更狡猾。他们在揣测我要讲什么的时候，我曾经说既有金刚怒目也有菩萨低眉，但是他们都忘了我之前还讲过，我还要用春秋笔法来演讲。什么是春秋笔法你们知道吗？武侠小说里有一种打人的技巧，指东打西，女人骂街的时候也有技巧，指桑骂槐。但是我李敖为什么要指桑骂槐呢？谁都会用的招，为什么我李敖那么笨还要用呢？所以我展示给你们看看我是如何指桑骂槐的。所以我就表扬了一下北洋政府，表扬了一下黎元洪，写成黎宏元了。我们做男人的常常被人告诫，不要在一个女人面前赞美别的女人。其实啊，错了。我要告诉各位，当你要批评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为什么要直接批评呢？你在她面前越是赞美别的女人，她就越是无地自容，不是吗？你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？这就是我李敖式的春秋笔法，否则就是，要不然就翻了、颠了、嘚了、火了。这个意思我在北大都讲过了。括号，刘长乐指令窦文涛把镜头切换了，锵锵一言堂，让我们先去一下广告，广告之后再见。哎，李大师，这个注意对您的这个报道啊。您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回过大陆，我觉得在北京、上海、香港这三个城市，现在又回到香港，咱就算归来之后谈感想了。有没有这个表面浮光掠影上的这个不同印象？就现在的北京像个什么？现在的上海像个什么？现在的香港又像个什么呢？ 北京，我在北京的时候是看过那个大圈圈里面的小圈圈，小圈圈里面的黄圈圈的北京。现在只剩下黄圈圈了，就皇城还在，内城外城都没有了，所以北京对我而言是个失掉框框的城市。 那您的感觉是喜欢过去的还是喜欢现在的呢？ 感情上是喜欢过去的，理智上是喜欢现在的。 理智上？ 理智上 怎么讲呢？ 就是说真正的要看中国，当然要看那个进步的中国，现代的中国，不给人家欺负的中国。我在过去的北京城里面，我亲眼看到日本兵骑着高头大马在我面前呼啸而过，印象很深刻。因为在中国抗战期间，我是被沦陷在北京，所以我看过。今天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国家再有没有西洋鬼子或者日本鬼子啊，在我们眼前晃，我觉得这是对我这个年纪的人非常重要，所以我才一再说。我比你们爱国，因为你们感受不出来国家弱的时候是什么样。 那在上海呢？ 在上海， 对不对？ 在上海很不幸，我的整个节目就安排看黄浦江。 昨天大师说了，从这头看，从那头看，再从前面看两头， 然后还从白天看到晚上，还从高看到低，好吧，那什么世贸中心呢？ 对对对。 看到后来我在电梯里就撒野了，我说了一句叉叉叉的黄浦江，你们要剪的话我就告诉你什么，他妈的黄浦江。 小姨，但是昨天真的很好玩。其实呢， 上海的这个黄浦江是肯定要去的一个景地嘛，然后呢一般的游客也一定会去招待。其实这次上海也特别就是为李大师也就准备了，我们是好像是在一个时间点都特地为他把所有的灯光都打亮了，让他去欣赏整个这个黄浦江外滩的这个风光。但是呢因为他连着好几天都看，第一天呢从这个浦西看浦东，第二天从浦东看浦西，第三天从北边看两头，然后还从高看低，所以他最熟的就是 从日看到夜。所以我觉得看来我头都炸掉了，因为我基本上我有个噩梦始终排除不掉。 什么？ 就是49年、我就在黄浦江，就在一个银行门口看到当时国民党最后搞挤兑黄金的这个梦。这个噩梦就是国民党把人民的黄金强制收走，最后呢又卖出来，是人民就挤兑黄金买一两黄金，到市场上可以卖2两，这不得了了。所以每天早上5点钟宵禁呢，夜里这个宵禁一解除，从四头哪个马路的四头，包括黄浦江的泉里面，都冒出来人，人山人海，奔向当时的这个中央银行。 这就是在附带演讲的开头。 哇，真的有做功课。 这个噩梦， 当然了，这个噩梦 我始终去不了，原因就是我看到那个警察，骑着高头大马，拿着鞭子来打这个群众，一天挤死好几十个人，这样挤死。所以我看到这个场面，我觉得今天看到这种黄浦江的这个风华，不管是从东看到西，从南看到北，从中间看两头，我从日看到夜，从高看到低，看得我心在脚，老是在比较，因为每次看了那个噩梦就出来。 是，过去呢也有些人这个批评您，说您呢，比如说对这个大陆的，包括现在的问题哈，有过很多看法，但是觉得呢，您过去56年在台湾那叫卧游天下，是缺乏感性经验。这次就等于真的有点感性经验了，你觉得这跟卧游相比，真有什么不同吗？ 我觉得当然有一点不同，可是我认为我不能每一个经验用这种方式追求，太累了，太花时间了。这就是我说的，我们不可能像太空人那样子啊，跑到月亮上去回头看地球，哎，这个经验爽。我不可能，做个太空人太难了。我也不可能像登山家那样到喜马拉雅山的圣母峰再回头看西藏高原，为什么？爬不动。所以一切要以英文叫 in person， 就亲身经历的方法才算求知，才算有印象的这种方法，这种招，我所以太笨了 啊！ 人类的进步是靠了很多间接的经验，别人吃亏倒霉上当受挫，这个经验我们学乖了。亲自去自己去，做了汉奸才知道汉奸什么样，做了窑子才知道妓女什么样，我这个人太笨了。 所以李大师不能当演员了，你就没有办法这个。 演员的本性就是这样的，演员本性就是 每个角色都得融入 进去。不是，演员本性就是我想演什么，然后我入戏进去。我以为我就是那样，所以演员也就是本身就是就是正好有这种本领。他做到这个，演将军他就是将军。演孬种他就是孬种， 就一会儿金刚怒目，一会儿菩萨低眉哈。不过我还是对尼姑思凡方面比较感兴趣。 你就演尼姑。 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说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您刚才讲到这个附带演讲，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件，这个事情是很传奇。您记得当时有一个白发苍苍的一位教授，叫胡守军，他是复旦大学的教授，跟您问问题，说您为什么讲您这个500年白话文写作第一名，还有这个说鲁迅不好有什么证据？当时呢，您这是说我没听清啊。但是今天这个揭出来啊，这个胡守军教授啊，原来啊挺有意思，就是67年1月份的时候，这个张春桥他们一月风暴，张春桥、姚文元到上海不是夺权吗？那个时候大街小巷贴满了，就是拥护张春桥当第一书记，姚文元第二书记。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事件，就是这个胡守军和他的很多同学们去贴大字报，就是反对张春桥当第一书记。后来文革被打成反革命，他还坐了8年牢。是这么一个人。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一个倔强之士。当时问您这个问题，这也是现在有些人对您呢、就有点微词的地方。说为什么一碰到真的就针对您的一些批评的时候，您好像就是这么用一种玩笑式的方式就给糊弄过去了呢？ 千金的方式。 因为你听到一个荒谬的问题，只好选择一个荒谬的答案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答呢？ 关于鲁迅的态度，我已经在我们的凤凰电视节目里面拿出证据来，已经一再说得清楚了。这位老先生还要问我这个问题，表示他八年牢白坐了。 哎呦， 表示他可能就那一集李敖有话说没看到的，您宽容他一点。 但是这位老先生就难免会觉得您这不是做学问的态度。 问题就是说，我的证据已经拿出来了，就是你没有看到，然后重新问我，我就不太答复了。意思就是说，怎么答复呢？做学问就是说，你研究一个东西，别人研究过了，你漏掉了，你再重新研究或者质问别人，就太远了。 那您这个过去不是以这个斗士著称的吗？现在不是也有人提，这次在北大演讲之后，甚至还有个学者讲说李敖老矣，尚能骂否？您听到过这种议论吗？ 我听到这种议论。 有什么？ 就李敖老矣，尚可以骂，没有错啊。当时这个典故是出在廉颇嘛，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？廉颇是可以饭啊，还是饭斗米肉食金这样嘛？可是吃了饭以后要常常上厕所，消化不好而已。所以廉颇还是可以站，还是可以老，我也是老了，还是可以骂。骂了以后呢，这喉咙会不舒服而已。 对，您经常讲到好像害怕这个声音不好，是怎么回事呢？ 年老了。唾液分泌的不够，所以口腔常常干燥，连续讲很多话或连续讲得太快，就会发生这个现象。我很遗憾不能够天生像跟我一样的年龄的那个人，世界三大男高音的大胖子，声音天籁之声，他跟我同岁，可是我们声音不能跟他比，当然比别的 更好一点。 对对对，现在你看走字幕了，咱们这个李大师不能走啊，虽然人就明天要回台湾了，但是我们还得接着录下去，明天大家再看李大师跟我。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